第二節嗱，今晚嗰、那個嗰、那個實際上嗰個主題咧，就係、是、英國嘅 Boris Johnson 啦。因為呢、這個呢、這個即係題目本身咧，好切合我哋呢個節目嗰個取向啦。咁、但係件事咧，亦都係即係好挑戰一個人嗰、那個啲時事評論員嗰、那個分析能力。佢而家係喺英國嘅倫敦入邊嘅醫院嘅 ICU。咁究竟佢、那個嗰、那個情況係點樣咧？咁樣？咁喺官方嘅媒體咧，即係唔好話官方媒體啦，英國就比較少呢啲嘢。即係喺英國嘅媒體入邊咧，就大家唔會睇到好多嘢。嗱，我舉個後邊呢個例子，呢個就係英國嘅 Guardian 啦、衛報啦，連個頭條都唔係做 Boris Johnson 嘅，頭條係做緊呢個歐洲嘅情況同埋武漢 啦、 解封。咁 Boris Johnson 嗰個咧，佢就即係雖然昨晚就做過即係一個頭條啦，咁但係今日咧都係變咗做一個好好細嘅新聞嚟嘅。嗱，咁問題就嚟啦。譬如遇到一個咁嘅 case 嘅時候咧，我哋要點樣去分析，或者係邊一啲係重點咧咁樣？咁第一樣嘢當然係 Boris Johnson 本身嗰、那個而家嗰個狀態點樣啦。咁我哋唯一睇到一樣嘢咧，就係佢係吸緊氧氣嘅。係 啊。 嚇！咁啊，問阿 Julian 啦，嗱，你譬如睇單新聞嘅時候，你覺得？邊幾個角度係即係大家需要注意嘅咧？ 大家佢嘅病情嘅話，其實睇下佢受緊乜嘢治療啦。因為如果講話佢係吸緊氧氣嘅話咧，代表佢呢個肺可能已經有纖維化情況出現。 嗯， 因為如果個肺係有浸潤情況，都係抽痰。 嗯， 但係如果吸氧氣，代表佢身體就係因為缺氧，所以先要吸氧氣啊嘛。係 啊，咁好簡單一樣嘢，因為佢唞唔到氣嘛。 因為就係唞唔到氣。 唞唔到氣，咪要用即係呢個氧氣呼吸咯。係 啊。 咁但係問題就嚟啦，即係話佢亦都強調一樣嘢咧，就係佢而家冇用呢個 ventilator， 即係呢個呼吸器。咁呼吸器其實要插入去，對個肺本身好傷嘅嚇。咁如果係去到咁嘅情況咧？你就要問呢個問題，就係究竟佢捱到過呢一關？除咗呢樣嘢之外，仲有另一個疑問，就係佢捱咗過呢關之後，佢跟住嗰個身體嘅狀態點樣？呢個身體嘅狀態有可能影響佢個智能嘅。OK， 因為你唞唔到氣啊嘛，你唞唔到，你個腦可能缺氧啦，缺氧成日缺氧嘅話咧。咁你諗嘢就會慢好多噶， 同埋就話即係佢要做決策啫嘛。始終如果佢要翻個崗位做決策，佢冇可能用一個即係長期病患咁樣。 即係你講得我長期病，一個長期病患者走去做手術啊，係唔可能噶嘛。OK， 會好辛苦。對於成個國家，佢真係好似點講？好似以前我聽講咯。即係毛澤東佢死之前啦嚇，即係因為佢嘅身體已經係幾乎撐唔住咁樣，變咗佢連每一日。咁喺大陸所有嘅例如習近平到依家，佢哋每日都要睇報告啊嘛。 佢唔好噶啦，係其他人讀俾佢聽咯。 係啦， 佢聽唔聽得，即係佢聽唔聽得。 係啦，咁係英國嗰係啦，就係、是、英國呢個 case 嗰度，如果 Boris Johnson 已經係真係聽唔到報告，已經冇精神去聽報告咁嘅話，唔知道英國發生緊乜事，唔知道世界發生咩事，聽唔到分析嘅話，佢點樣去做一個可以即時應變同埋即時一個 decision？決策咁樣咧？ 睇翻頭先你嗰個問題啦，頭先你講嘅兩件事，第一樣就係毛澤東晚年點？毛澤東晚年咧係唔見人嘅， 伊美代。 佢係喺即係自己一個地方，咁啊點樣咧？ 湖南啊，係咪啊？ 唔係，佢到尾都翻北京嘅，因為喺湖南嗰個就喺文革嗰時，佢即係文革之前夕咧，佢就去咗韶山嗰邊，即係佢故鄉嗰邊就住一排咁樣。咁但係基本上咧，其實佢長期都係封鎖噶啦。即係你唔係話啊，係人都見到佢嘅，咁但係去到末年咧就更加即係犀利啦，就只係一兩三個女人咧，即係佢自己嘅近身要呼佢哋先可以見到嘅。其中一個人嘅人名叫張玉鳳啊，當其時華國鋒啦已經即係差唔多叫指定即係繼承人，要見毛澤東都要呼啊張玉鳳，而張玉鳳瞓咗覺嘅時候咧，華國鋒都喺外邊等等先。嗱，件事就咁樣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喺英國嗰個制度咧，就基本上唔容許呢樣嘢噶啦。因為佢係一個相對比較透明的決策過程嚟嘅，你開內閣會議啦，內閣會議做咗啲乜嘢嘅重大決定，其實出邊要知啦，係嘛？咁我哋都唔講呢啲啊嘛，因為呢啲係日常啊嘛。如果佢假如而家佢係處理唔到個公務嘅話咧，佢係要執，即係要落台噶啦嚇。問題而家嚟啦，就喺一個咁 ambiguous 一個咁曖昧嘅情況之下咧， 除了剛才阿 Julian 提到的問題，究竟他病成怎樣呢？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而家邊個係佢副手？咁喺之前咧，譬如阿 Derek Cameron 金馬倫即係金梅倫嗰屆咧，就有副手上嘅。咁英國制度好得意嘅，就係嗰屆政府咧，佢其實佢可以開呢啲咁嘅位嘅，就唔係固定嘅。咁到阿 Cameron 之後就冇開呢個位，冇副手上呢個位喎，就變咗而家一個好尷尬嘅問題，就係話。喂，佢而家係佢當佢真係 wing wing 地嘅時候咧，即係喺度喘氣嗰陣時候咧， 冇辦法會行職務嗰陣時候。 唔係啲人就問佢，即係你 authorize 邊個同你即係做即係同代理咁樣。咁結果咧就係而家出咗咧就係嗰個應該係 foreign secretary 咁樣，係外相啊藍通文 Rob 就走去即係代理。咁但係亦都喺報即係佢哋個嗰邊嘅傳媒講咧就話，喂，其實佢都冇決策權喎。即係大鑊嘢嗰啲要問翻 Boris Johnson 喎，咁我就覺得即係呢個咁嘅處理方法就相當之離奇啦。即係呢個牽涉另外一樣嘢就係咪英國嘅憲法？ 可以係咁講，即係英國嘅法律特色啊，我應該咁講。 係啊， 因為佢哋冇憲法， 冇成文憲法。 係 嚇，咁頭先我講嘅只不過就係一個引子嚟嘅，我唔係唔知道英國冇所謂成文嘅憲法，即係美國有憲法啦，咁但係英國冇嘅。英國嗰個就係佢根據佢個傳統，佢法庭嗰度去，即係如果有案件咪佢法院嗰時候去判決嘅啫。咁、但係咧，如果去到一個咁嘅 situation 咧，大家會問一個好 common sense 嘅問題啦。假如呢一次係一個生化襲擊，假如有一個國另外一個敵國係趁住呢個時候去走去攻擊英國，咁我手上處唔處理到個問題咧？英國有核武噶嘛？ 係啊。 咁而家去撳嗰個掣。是不是 Boris Johnson 先按 定是 Rob 按先 Rob 是不是有他是不是 authorize 他按先 沒得 authorize 的因為、那個、具體的英國那個譬如這些核武我不知道但如果美國是這樣的他是、以前應該用 Cook 的、但現在應該是用一個 biometric 的就是總統的 biometric 因為 你防止你被人即偷了那個密碼嘛那個即是、核武的手提包是跟著總統走的即係總統去邊個呢個呢個包就跟有個副手跟住佢嘅，咁、去到嘅時候咧就係、個總統可能即係即係經過啲程序咧，咁就可以發射。咁英國亦都係一個核武國家嚟嘅，咁呢啲問題咧而家喺報章係完全冇問嘅，即係冇人會同你講呢啲問題嘅。但係喺實際上咧後邊咧，我諗大家都喺私下討論緊啦。咁但係如果你阿 Boris Johnson 搞唔掂嘅時候，即係你應該查過嗰個處理嘅方法係點樣 Boris Johnson 搞唔掂，哦，都系，咁我就要查。 嗱，所以搞唔掂咧，要講清楚咧，就係佢未必死嘅 ，OK， 但係佢執 唔死身神， 執啊唔死身神，佢執行到英皇職務嘅時候，咁以英國而家嘅制度，應該點處理？ 就係、保守黨，因為佢贏咗呢個議會大選，咁嘅話，保守黨就要自己選個黨魁出嚟做 acting Prime Minister， 咁樣。 主任 係啦，主任咁樣，之後佢直到一，其實佢可以做，佢可以做到去大選嘅，但係就係要保守黨自己要啊喺，即係保守黨要自己選個領袖出嚟咯， 黨魁 係啦，係黨魁咁樣。 因為保守黨咧，即係英國制度嚟講，佢咁樣嘅，佢咧就有 party chairman 啦，有 party leader， 真係去做嗰、那個、PM， 即係嗰個總呢、這個首相嗰個咧，就係、個 party leader 個黨魁。那個 party chairman 咧，即係黨主席咧，就唔係好似我哋理解共產黨個黨主席咁樣嘅，就唔係佢話曬，佢純粹做一啲 admin 嘅工作嘅啫。係，即係真正佢譬如話去管治個國家咧，就係、嗰個 party leader。咁而家 Boris Johnson 咧就處一個即係相當之曖昧嘅情況，就係佢又唔公布佢而家嗰個即係具體狀態點樣啦。但係如果你睇新聞，知道佢用呼吸器。如果佢用呼吸器嘅話咧，以佢呢個年紀唔係算大，但係都唔算細五廿零，咁基本上咧就唔係一個好嘅狀態嚟。咁喺一個唔係咁好嘅狀態，佢係咪應該 delegate 咗佢嗰一個副手去處理而家呢啲咁即係緊急嘅問題？即係事實上而家同一個打核戰嘅情況唔差曬遠嘅喎，你每日死成千人喎，大佬。即係每日死幾百幾百咁樣喎，其實一個相當即係一個 crisis 嚟噶嘛，甚至可以講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來最大嘅 crisis 嚟。 而歐洲都係咁講，歐洲都係講話啊，今次係打二次世界大戰以嚟真係最嚴重嘅 最嚴重嘅地方嚟噶嘛。嗱，所以佢呢一部分咧，即係喺英國嚟講係冇公開講嘅，但係我相信後邊咧佢哋自己無論係黨啦或者係皇室啦， 甚至特務機關啦。點解我講特務機關？因為我第三月翻嚟，我講一個 case 咧，就可以反映到呢件事嗰個危機。咁咧，佢哋會先啊傾一傾，即係呢件事點搞？咁但係我哋喺香港咧，其實我哋可以做少少推測嘅。佢推測不離開一樣嘢，就係 Boris Johnson 如果死咗點啫？OK， 嗱，而家咧有三個 possibility 嘅，有三個可能性。第一佢好翻，第二佢都好翻，不過係廢咗武功。即係話，好似頭先阿 Julian 講啦，佢嗰個肺部係纖維化嘅，即係佢行兩步應該扯蝦噶啦，要食啲即係特效藥嘅。咁呢個病係長期嘅，即係唔係短期之內醫好嘅。第三樣嘢，佢死咗。OK， 嗱呢三個可能性咧，其實都存在嘅，但係我覺得第二個可能性較高，因為咧今日已經係第二日嘅啦。佢第二日都仲喺個 ICU 嗰度。咁就即係換言之，嗰個病情應該係唔輕嘅嚇。咁只不過而家嘅即係報章，佢哋唔想即係將呢件事即係搞到啊，吹到好大， 令到啲群眾更加 panic。 唔係呢個，我亦都要講嘅就係英國嘅傳媒咧，佢同其他國家嘅傳媒有少少唔同嘅，有少少近似日本啊。 嗯，咩啊？ 就日本比佢更加犀利添，就係話佢哋唔係太即係如果主流嘅報章咧，佢唔係太想去。去誇大一件事，因為如果我哋做新聞，我哋都知道咧。如果你唔誇大件事嘅話咧，你吸引唔到嗰個讀者。以前就唔吸引到你買咧，而家吸引到眼球。但係你睇而家呢個報紙咧，譬如以呢個家庭為例咧，佢處理呢個 Boris Johnson 呢個新聞係相對比較低調。咁佢想低調嘅意思，即係我諗第一個最重要嘅就係佢唔想啲英國人或者英國讀者去 panic 嚇。佢用一個即係比較。平常嘅喺個手上係病咗啫，但係後邊嗰個潛在危機其實好大 ，OK？ 咁頭先我哋講到就係話佢嗰個可能性係點？如果譬如話講緊佢康復出院，咁即係照計咧，佢如果佢去領導到嗰個國家個政府去處理到疫情咧，咁佢民望一定係飆升。 就算佢病咗出院，我諗佢出院已經係點講？佢民望已經開始飆升。 英國人又講要， 因為佢出院嗰個象徵意義就係 he battled the war against 佢 啦，即係好似嗰陣時丘吉爾咁樣噶啦，就係佢自己都嚇 戰勝咗 呢個瘟疫啊嘛嚇。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係出現第二個 case， 咁英國首先會出現一個政治危機先嚇。正如危機係表現喺邊度咧？就係、是、呢個脱歐嘅問題。 嗯， 當然而家脱歐嘅問題已經係次要啦，即係第一樣嘢搞掂就係要搞掂個疫情先啦。但係點解脱歐問題唔可以當為一個即係完全話放低咧？就係、是、因為呢個牽涉佢經濟危機嘅問題。 嗯， 跟住嚟緊呢個經濟危機，英國點處理咧？佢喺咁嘅危機之下，佢點樣脱歐咧？脱歐仲係咪一個？即係好似以前諗得咁簡單，即係相對比較簡單的問題咧。呢啲全部而家係喺大概三四個禮拜之後會湧現出嚟。但係對於我哋嚟講，香港咧，我哋最大嘅疑問就係兩個啦。第一個疑問就係華為嗰個 case 點處理。 嗯。 第二個問題就係 BNO 呢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咧，華為呢個嘢呢樣嘢咧，無論係以上三個 option 啊，無論係以上三個 option 咧，華為喺英國都冇人行嘅。即係我可以講到咁決絕啦。 點講華為啊？今次好多國家都係視之為啊，即係唔好講話生化戰啦。 嗯， 即係講到生化戰啊，真係上升，係真係有上升得太緊要嘅意味喺度。但係有好多國家都認，即係無論中國依家向外嘅支援啊，即係口罩啊、保護衣等物資嘅支援係出得幾多都好，有好多國家民意上都完全係認為中國一開始掩飾疫情。 嗯。 同埋 manipulate WHO 有一個好 即係擺佈世衛組織， 操控世衛。嗱有一個好經典嘅例子，雖然我哋未 confirm， 但係咧即係未 fact check 啦，咁但係可以喺度同大家提提啦，就係話咧意大利收到即係呢個中國嘅初頭以為係捐助嘅防疫嘅口罩或者就設備，咁後屘知係收錢嘅。咁再發覺一樣嘢就係原來呢啲咁嘅設備咧，之前意大利捐俾中國嘅，即係捐咗之後你買俾我。咁你話即係如果呢個消息係真嘅話， 咁你個傳到全歐洲，大家對呢、這個即係中國嘅態度就好明顯，即係大家心即係雖然而家唔鬧佢，但係大家心裏邊知道係點樣噶嘛。咁點解我頭先講話即係呢個華為係冇運行咧？個原因好簡單，就因為咧中國喺呢次嘅疫情入邊咧，佢係嘗試搞一個口罩外交。喺美國已經出現咗一個講法嘅，就係咧中國自從喺舊年年尾個疫情爆發之後咧，喺今年初係一路搜購緊全球嘅口罩。呢個係呼民間，譬如佢哋嗰啲喺海外嘅呢啲移咗民嘅，喺當地搜刮曬呢啲咁嘅口罩，跟住運翻中國，然之後就揀一啲出嚟去派俾高調地派俾其他國家，係證明中國係領導緊嗰個抗疫。呢啲咧喺主流傳媒雖然唔講，但其實大家喺政府入邊都知噶啦。只不過而家唔係一個時機，大家去聲討呢樣嘢啫。而最大鑊嗰樣嘢就係中國不斷透過呢啲咁嘅口罩嘅外交去施壓，令到其他國家要用翻要用華為。其中一個就係美國、法國， 係啦， 就係話：喂，我而家可以買啲口罩俾你，不過你要用翻。嗱，大家喺呢個問題上咧睇到係好清晰一樣嘢，就係咧，如果中國咁著緊華為嘅話咧，華為理論上唔係一個私人企業嚟嘅，即係實際上唔係一個私人企業。 佢絕對唔係啊！同埋華點解中國咁緊張華為領導全世界嘅 5G 業務呢？亦都係對嗱，今次經過呢個疫情咧，即係以前可即係對於 5G 可呢個業務，可能對於即係政府級人員或者知識分子先會比較關心啫。但係依家當全世界所有嘅民眾見到哇，中國政府啊，連法國人啊，咁我啲法國朋友都會咁講啊，點解啊？他哋賣口罩俾我哋，但係一定要我哋嚇接受華為咧。 呢個要係一個 trade off 嚟噶嘛，即係一個交易嚟噶嘛。 係啦，咁樣咧，連本即係法國，即係我會講話低下階層都會開始留意究竟中國喺度做緊啲乜嘢，同埋究竟華為 5G 呢啲科技，即係有啲乜嘢咁重要啦。 係啊，咁係咩咁重要？我下節翻嚟講。